国比比比较国会研究啊，都是真正叫做 very simple 的物件。What happens when you die？ 人人往生的时，为了讲输入未使讲死死死个难听咧，特别讲往生啦、啊。延期也是临病中啊，咪个了，咱讲普通讲 number four 啊，死也死啦，啊，咱也是往生的死，死也死，按照款诶发生这类物件，如按照款诶看到这类死的情感，往生的情感啊。所以今日的经呢，我加淡薄 from 阿含经，淡薄。Get to life from Abhidhamma ka commentary. So for this talk, I have to take a bit from the Nikaya, a bit of Abhidhamma, and a bit from the commentaries. What can we learn? Besia ye liao tolo we lai, to see sa we lai. Ahanji Nikaya, Abhidhamma, we learn jinja suka, mientene, suhu jinja suka, Abhidhamma ka tampo to see kyoto.Commentary. So Buddha 真正有智慧的人，伊讲经啊，免用 iPad。有的人人佫都看画书，佫都用 notebook， 佫用 iPad， 然后知物件。Buddha 呢讲的 Dharma 是自然法 ，natural Dharma。直接 Buddha 讲伊落地讲，上个他那安尼款咯，这里是 modern 的啦，侬看那用电呢，嘛是叫做莲花灯咯，这是 modern 的啦啊。Buddha 的点声呢 ，Buddha 干那用油灯呀，伊讲这里故事，这里 Dharma 好难了解了，所以呢，这都是我要用这里油灯的故事来教各位研究，按照看咱的宝。无油灯啊，古早油灯无用电呢。古早油灯需要三项 ：the oil lamp example。the oil lamp example， the Buddha say only need three things。古早点香需要哈咪物件，需要一条心 ，we call it the wick， 条油心一条。你无油心，你油灯袂点起来。你油灯需要油心，佮无靠，佮需要油。就是讲，爱讲甜油啊，但到人买甜油来系 BBA 啊，咪个了。You need the oil, you need what you call the oil, you need the wick, and then 你点多了，你佮需要 oxygen。你无空气，你油灯袂点。所以讲，个生命呢？对做人还是做禽兽，阮好，你阮需要三项来活。你爱会出世做一个人，出世做一只狗，咱你家己有一个生命也来了的。Your life, okay, is not fixed, but the tendency for you to live long or live short is somewhere there.唔是讲到只只，特别只七十岁，哇，看到七十岁，就是在七十岁个死，唔是安尼款讲。意思是讲，你命你有加淡薄来了 ，the tendency is there but not fit。咱 Buddhism 无相信，定做诶，意思讲有淡薄安尼款的白样来，哈，你会只个七十岁，要安怎款会只个七十岁呢？就是看到你有心作等咯。The week of the lamb, how long the week is? If the week is very short.三日天用了烧起了，你个都变白嘞，还是天有心落去，把你个脚落去。So the length of the week will determine your lifespan， 明白哦？有诶心，变黑有无白，有啥物物件代表？有都是你大家的食的物件 ，your nutrients in your life， 大家只有食较好淡薄。有去吃，有哈咪个了，都是好会大一条，无论你油会解出来嘛。所以讲，会惊，无那真正智慧啊。伊讲，有个人破病，卖看路棍，卖食药，你油了，唔是遐个病做路死，油做路死去。安尼什么来面啊？所以破病就别看路棍，就别食药。就 cancer， 特别食药， 就会观特别吃，又就心中特别吃，又咪讲菩萨讲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个了去。菩萨讲的是一个 story， 哎，念阿弥陀佛不爱吃药，所以吃药的啥物？有 nutrients， 有 vitamin， 有 supplement 了，达到吃的需要，伊就是类油来。所以真啊，济人就是呢，得到 cancer 了，卖吃瓜行，砍梅起来，排起伊面层的位。不是 cancer 做一死啊，死无吃瓜行，身体烂去，就如死去了。So many people they die not because of cancer, but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take the nutrients in the life. The oil represent the nutrient. 油量薄无回去了。哎，第三个看，咱需要风，无风无 oxygen， 油灯的就失去的。所以你看那是老公被救了，伊嘛是用 oxygen 灯。嘛是砰砰砰，咱个心肝头，无你看，救着咱个有呼吸、有空气。如果讲个活过，就是你需要 oxygen， 把你个活 oxygen 解无呢，人死去了，往生去了。所以咱需要这类三项来活，减一项就是无去了。所以其他单单只，你想到你家己得病，你想看你有哈哩有哦。路哈哩空气好，还是你在去一个吸毒无 oxygen 呢？那他只鼻三摆，嘛是死去的只。哟，所以这三项真正要紧。所以他那边讲呢，那人被保会死啦，真正惊的，大家人惊死的，无人讲无惊死。准备安怎解叫做无惊死？就是爱了解死是虾米物件发生，你才会无惊死。你爱做好头一项。我是单单只一日做好呢，我不惊死的。If I live well, do good, do sila, do bhavana, every day got kind thoughts towards people, I don't think I'm afraid of death. 安怎不惊死，就是一日做好。但比你都做安怎好呢？菩萨讲有三种的方来，会走路，会丢书，会死，不能。所以爱一个心理准备。头一项，你有淡薄风 ，oxygen， 你油灯未熄去；，啊是讲你大风来，呜一下呢，油灯它就熄去了。When there's normal oxygen, we won't die one. But if the wind blows so fast, so hard, boom like that, the whole light pop no more already. 一下呢，无了，无会就是死去了，往生了。所以菩萨讲。头一项就是咱人第一件，就是叫做大因果，大风来吹人，即下就无去了。所以，虾米是叫做大风呢？三大大话讲的那款，就是你做着咱未往生的事，身有真正听的事，点声到了的事，看目睭也是你无听啦，你无佛法，你无达嘛，你只看目睭呢。你头壳，你妈呀，搬三出去，哈！你看了，那钓大大人钓的三出去，你看安怎看？哈！你起来，你会面对伊，还是别面对伊呢 ？You have to face three types of film show for you to see when you die, about to die. The first one is called Vedi Karma， 多数发生在叫你生活。哈利达就扑起来，哈鲁看，生下一个血那款，鲁未遭殃的，所以人叫做大劫的事。啥古扎布达公维蒂卡玛，鲁把杀百波，杀布达，还是阿拉汉，还是做布达的神骨出会，还是鲁做何会想噶会想修咩？还是鲁做做真那当的事啦 ，murder people or whatever。Okay, very, very heavy karma one. We go and see, ishin halihi halu kwa liya. So, je enya, ha jit, lu thai si lu bebo, lu pang tok yu ho, ju jia, ka toa su yu ming kya la, shen chulai, ha diu lu liya. Lu yi lang, zu niya, kya la, kwa teo lu, mi si kwa yi, kwa teo lu kya la, yu lu bi pin ka ki, yi si sang ka ki hi, bo siang chulai.所以我是做大唔对事，大好嘅事呢， 伊本是卡下哩去，互你看到。你若是做一人好诶事，一个人一个所在，一个事物，无一个阿达大，无一个处顶大。你做到一人大好诶事，你讲看哪，我要互这事一个愈大，我该去成这事物。我叫我诶镭甲了来去一个细细诶阿达处处顶，互这事物大。好诶物，你要讲诶是，伊本现出来，互你看，互你起一个欢喜心。一个起一个激心，一个起一个欢喜心，是看你做人好甲歹，一个大面来互你看。佮一项是虾米大面显互你看呢？就是你言亲在做，一来呢无法了，大工嘣一下来呢，坐你一下呢，或都坐你去了，丢一个三日的病搏无去，丢一个 virus 入我们白头壳。做个安尼字带出来 ，don't know why，don't know why 来来过吗过吗，就是一个大风来被吹落去，就是叫做冤亲债主。啊，无就是你大劫来吹落去，被海陆看到好甲歹，但都海陆看到一下，看到了呢，就那这人是多啊啦。看到了呢，他就是对惊陆惊，伊就吹陆惊去。啊，佮欢喜就只那欢喜，袂去好个所在去出事。头一项一个来，啊！是讲你过大汉，一般头一出去，如果卖无个啦，你过讲过虾米物件好个啦？哈哈，为人看伊，佫要知看咩物件呢？第二期出来就是虾米呢？第尾几年叫做 death proximity karma， 一个尾几年啊，你个人有较好淡薄，有做好事哦。人家安有啥物好，啥物 hobby 啊，爱好啊 ？What hobbies you have in the last few years of your life? The things that you do in the last few years of your life is called death proximity karma。第二期搬来哈路看了，哈你是背背啦，做啥个个哈人过十几岁，早几年前我做哈咪物件，哈这师傅弟弟加钱。弟弟家人受不关斋，弟弟恭敬下面个了，所以我别讲一点声呢，还是无大劫啦，还是大劫来别坐我去啦，都一日别来坐我去，都是让我看到我早几年前执着的物件，做的物件，做好都欢喜去，做无好都蹦蹦拔倒落去，所以看你执着下面这个每几年都是一拉。坐落去啦，要你卡麦啦，要坐落去了。所以好好有好嘅物件，加好嘅无好嘅物件，所以咱特别讲啊，注意啊。啊，是你真正买来几年，自家食榴莲，单单只乱类惊，顺便食榴莲，无榴莲未食未困，直直烧干榴莲。是也是买咧，出榴莲直直来卖路了，啊，如果直直烧干老烂，未死一个老烂出来。死去呢，做丢人糖呀！啊，所以你记啊 ，your hobbies are sometimes dangerous。出家人问我，只叫因怕拄到看到好的家世，在我呢情怀家世，直接都上我这里新的家世，我大大只必死啊啦！我做句话无平时讲 ，anytime 咱们嚟过诶，可能是情怀加息，只如讲师傅咧加息，该破了，我下路一个新嘅加息，我要破该好料诶，未歹诶，我特特只直直看，直直浸一个加息，好料好料，马在洗个调，我唔敢调，我看者过来调，思维思过来看者，哇，无破过，无破过，唔知打很怎久，直接被讲诶死胖。一般一个戏哦，你看，假戏出来叫，假戏你讲好料啊，你放下咯，还是我放袂落呢？我都对一个武打古仔一个故事，一个人该输甲伊个假戏呢。了呢，死去时做一只好神呐，直接来念甲伊个假戏，所以假戏条条去拍三位啊，无收着伊个假戏死去啊。你拍三位，真正好心，斩掉你家世七七， 但是你讲讲有背要下面有啊，一个蒙蔽变做一个何时七日来滴滴，沾沾沾下咧假设，到甲七日过要把你用功式，甲来去天还是去别位？因为有一个执着的心，你何以得买何必不着的物件啊？所以讲看啊，你有回声了，我才能说教何必呢？有诶，说教受苦诶，抓住啊，生钱啊，抓住不如苦诶啊！啊，什么说教做看车，什么说教看车，那是本想起来爱生钱啊，死了诶时会做不翁诶，不是不翁哦，就只看你糖啊，只车只抓诶啊，抓住本是会做白兄，可能来加抓住。还是做什么汤来烧这个抓子来面，什么塑胶的物件，特别细只，爱放了它那棒棒棒，买蛋糕杯锅的时，它来棒棒棒，因为伊现出来来白露，伊咪白露做咪，伊讲别个叫露都对来轮回个，爽啊！要去做抓子它那，后时个爱都对来去做抓子哦，所以就是叫做背背的 hobbies。Your whatever happy things you do, that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is will determine where you go. So, if you say to m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那伊师傅都看到，讲安那未看到一种心痛啊，啥物啦？安那未看到我师弟，靠底个倒一个天都未看到伊。那落落来问伊大弟，讲你师傅背背时只输甲怎咪？我师傅无输无大量，我了用只行行下晡都爱看你甘蔗的长，直直看你甘蔗的长，长细个大个，大大直直上着你长。一树条苹果就直接弹出来，啊！一树下地做一个咸盐食的糖叶，所以你看背背物件影响你，所以去想啊 ，all your hobbies, collect stamp, collect antique,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ah, be careful, they may pull you and make get you get a not so good place of rebirth. 那第三呢，就是刚才我讲的咯，第三是。就是你买过了的事，他都搬下你看，他在日常生活你做的物件 ，habits that you do during your normal lifetime， 所有三种的力会传入大劫的力，这几年的力，甲他在日常生活的力，阿莫话叫做 Vedic karma， proximate death karma。And habitual karma， 一大条要来传入。所以传入是安怎做啊？真啊，济人死也死。后礼拜我佫要讲较长，真啊，济人我看到，我唔捌看到济人搞个今日死也死笑的。可能我头一日死也死笑，但这边笑啦，死也死 habit 嘛 ，habitual karma， 但这都笑，死也死，可能我们笑 habit 可能啊。特别杂一搞，我看老板游出来，那他人较济。伊讲你着过吗？我去解讲几句话，人讲听袂着。特别白油流出来，伊袂去你讲话呢，点点，你解讲好话，伊白油流出来。所以就那济意思，哈咪是白油流，咱后礼拜咱甲讲。特别真哩白，别讲一个 simple 的物件呢。真那济人们，你看到哈哩戏，有诶时候哈哩戏。白了伊，哈哩戏海去国家激心起来，哈哩戏海去看戏心起来，嘛就咪心里想都看伊，嘛就咪心里啊。有个人跟我讲舒服，我贵死人唔捌看诶。特别呢，我特别去看看戏，我捌老板友，特别看看戏介老板友，所以好滴格去看戏是袂好诶事。对人白酒精，我就是做了白酒精。你讲我一看看戏，个好不带得几味，好得个笑。有人安尼讲了，所以实际上 people， 所以这类物件白露的事，露安怎款做？而且这类物件白露，但对戏班来被白露，一时因果的人，你去坐路去轮回，头一下，咱做一个普通人就讲啊，咱咪讲笑。 修行者，咱办理礼拜，甲讲，咱讲一个普通人啦，看你物件来，你起来被救入去，我咧叫，你把头梯做擦过，头梯一个大金边，牙甲几百千走一过，那你起后你看了，是愈来愈袂偏呢，再人讲一个惊，哈，愈看愈家己起了，用那准。咱人活的人，孤单不亏过，不死过啦。爱起一个忏悔的心，有一个忏悔的心，会帮忙路过。So always remember, when you are about to die, ask forgiveness. Okay, from the Buddha or from whatever belief you have, be okay. 你只能相信天公，都跟天公讲。忏悔，你相信 Jesus 跟 Jesus 讲忏悔，相信 Buddha 跟 Buddha 讲忏悔，相信观音跟观音菩萨讲忏悔。我爱忏悔，我做唔对，这里面个了显出来，是因为我未了佛法，所以我爱忏悔。今日看你面个路的忏悔心出来，也救着路，真真真真真。也做一个八度安尼，当你看袂开咪，你家己原谅家己，佮甘愿原谅别人。所以忏悔啥物？忏悔互家己做唔对的物件，加佛前也是加你心讲完忏悔 ，repentance for all my past bad things I have done. When I see the picture, I feel so bad. 哎呦，我呢无好一过啊！哎呦，我做这个做这个啊，阿咪讲了，起一个忏悔心。过一项无共，爱去，或是我欲讲个点声，我本爱忏悔我做唔对个物件，佮爱原谅达达人对我做唔对个。I forgive all those people who have hurt me. I won't be their karmic creditors. 明白哦？人家不好我，我原谅去。我个孙做虾米教我，教我机会走。老我的泪，我原谅伊去。这个做我老我古早，好我变作无工作，我本原谅伊去。所以，一句原谅的力是不可思议，真正大，就是叫做原谅的力。所以，今日只我搞弄讲真件，啊是讲拄到路的家己的人，阿爸、阿妈、阿妈，差不多要往生了。被死了，点声搞了，再讲真正被救了。如果讲啊，这几感情内面呢，他快对来看，他快对来看，卖讲戆戆对来看来好来好来好，这里无大嘛。对来看来哈咪，跪落去，加泪爸加泪妈忏悔，跪家跪个家庭，爸爸人娶个了，啊孙来孙瓜孙哈咪，搞到对来，就只爱跪落。来去累下累，爸也是累老婆，是就是四大人，趁啊无好事啊，掌声差不多够了，跪落去，甲爸妈，真啊 sorry， 我做累婆几十年，即做累囝几十年，做累 baby 把露出来，我人家了 ，by body speech and mind， 你记哈，身口意我不要怀疑。用咱的心，用咱的嘴，用咱的运动 action， 有做对，唔对加入，希望入原谅我，来磕头三道，加入一个差不多被往生了的人，来解讲，你我本在还是恁来为咱是人呀，你本来做唔对对我，我本 automatic 原谅你了，所以并无起一个。怕死噶，憎恨心嘅怕死噶。So remember, this is a good strategy for you to do. Don't just waste your time crying, holding the handkerchief. 冇用嘅，点声搞了，好好用下咧点声，跪落忏悔，家下咧冇了，差不多被冇了嘅人，用卡差嘅话讲，跪落去磕头去撒刀，老公老看你眼，我家今日只能冇了，希望你原谅我。了，我本原谅你，因为你都未讲完了，未叮当呀。但是哈咪，你一个心在讲 story， 跟我人本，因为咱做红包，他都会小宝吹的，对，哈咪唔该发声的了。我本原谅你， 那希望要好好去尼巴那，还是去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去 heaven？ 看你 religion 是虾米，要好好来讲，用你心去合并，那放心清清了开去。啊，第三行第一位就是讲这行呀 ，We love you very much， and I give you permission to die。Always give your loved one permission to die。咱嘅感情就达到百分，伊唔敢去喎，伊看你可以，佮唔敢去，佮唔知要做虾米都袂话咧。所以讲阿爸阿妈，今日即我好努，即个心来离开我人，欢欢喜喜离开我人。I give you the full permission to die。所以用安尼款做呢，咱人嘅心唔开。伊门开好的因果分会来，因为你讲了讲好话，好的物件相应的拍出来，才去好的所在。所以希望今日我讲的物件，要让了解到，咱人要安怎准备心理，要安怎看，咱会每点声到的时间。了后礼拜呢，就是要讲阿爸。哈咪物件，哈咪是人诶老朋友，或者伊无诶点声，咱爱读伊心理，哈咪是伊诶老朋友，咱希望咱不买对安尼款诶老朋友。